那么一点点的要求，向老天祈求，为什么都不给？你总是无法习惯孤独，喝醉是一个人哭，怎么那么多的情人都那么伤人？还有谁会为爱守一生？ 风向标，集结娱乐明星的超级音乐频率。 My FM 100.5，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My FM。 啦啦啦啦，哎哎，发霉的脚底拉铁，从爱里面到痛心的满玫瑰。 始呢，送上一首非常动感的音乐。周三上午好，时间来到了9:09，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在我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呢，依然会有礼品送给你，但是你要做的就是积极的来和我互动，而且要提前尽早的来互动啊。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小话题呢，就是你最忍受不了什么，依然是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将会有机会可以得到 MyFM 2017年的新年台历。继续好音乐，来自张学友，当我想起你。 是断的剑，无力从向前，没有明天。但当我想起你，就有无穷的勇气，闭上眼睛，吸一口气，再走出心意，哪怕地动山移，只要有你在心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爱就是一切的动力。多少风，多少雨，多少雨，躲过去，总有必须再相遇。挖空了心，耗尽了力，却输给了天意。陷入黑暗中，在孤独里，但当我想起你，就有无穷的勇气，闭上眼睛，吸一口气，再走出心意，哪怕地动山移，只要有你在心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爱就是一切的动力。想他在哪里，挖空了心，耗尽了力，最后迷失了我自己。只要想起你，就有无穷的勇气，闭上眼睛，吸一口气，再走出心意，哪怕地动山移，只要有你在心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爱就是一切的动力。有了爱，一切都可以。 干嘛？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

一首梁博喜剧，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度，夜里的最低温度是-5度，全天晴好。那在冬季呢，其实很容易感冒啊，所以是提醒各位一定要多穿。那同时，如果你真的感冒了，然后鼻子不通气儿该怎么办呢？告诉你一个小妙招，就是呢，你可以用水杯或者是水瓶的这种蒸汽的原理，然后呢是放在鼻子底下啊，熏几分钟，乍时间呢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哎，鼻子真的是会变通畅。所以也是希望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鼻子不太舒服，可以尝试用这种方法。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Shut up.

伤心，你看着我努力，泪里从心里剥落的干净，痛得不知怎么舍去。不要这场记忆，不要问我结局，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那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心里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一首超级经典的歌曲，来自张宇，一言难尽。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邓真。歌手张碧晨呢，最近也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室，然后是发布了新专辑的倒计时海报，也是正式宣布他的首张国语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将会在12月29号，也就是明天，在内地正式发行。那此张专辑呢，也是如同张碧晨出道两年为大家交出的毕业作品，呈现出了从听觉到视觉的全新蜕变。而据了解呢，在他筹备个人的专辑过程当中，不但是亲自参与到选歌制作等环节，那同时为了让作品更贴近自己的想法以及听众的想法，他呢也是虚心的接受到周围很多朋友的建议，为的就是能够更贴实直接的把作品传递到每一个听者耳中。那如此用心的在制作一张专辑，相信专辑也一定会大卖的，而且呢也相信全新专辑当中的歌曲也一定会非常的好听。那同样接下来的时间也要送上一首超级好听的歌曲，有请张信哲，过火。

your mind. For me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It's a quarter after one, I'm all alone and I need you now. Said I wouldn't call but I lost all control and I need you now. And I don't know how I can do without. I just need you now. Another shot of whiskey, can't stop looking at the door. Wishing you come sweet. 新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你最忍受不了什么。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大家也是各种吐槽，比如说看到没有如果啊，他就说了，他说我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屋子里乱糟糟的，因为每次呢我都会收拾干净，因为收拾干净之后才会觉得心里特别的舒服，也会特别的开心啊。的确在我身边也是有不少朋友都是那种好像看到屋子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乱就觉得心情特别不好，然后收拾干净之后呢会特别的有成就感。反正我是特别喜欢这类朋友啊，因为这样哎，你也可以帮助我来收拾一下嘛。还有看到逼我度你成魔，他说了，他说董真来签到了，他说我最忍受不了的就是睡觉被人突然叫醒，那时的我完全就是一个野兽啊。其实呢这种想法完全就是起床气嘛。的确啊，可能当咱们睡得很好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人来叫醒你，你会觉得非常的恼火。但如果说是每天上班需要早起，然后身边有人叫你呢，你要感谢你身边的这个人。而且如果说你不想让自己起床之后心情不好，不妨呢把这让别人叫你起床的方法改成这个用手机啊或者闹钟啊，然后是定下闹表。那你把这个 叫你起床的音乐呢也是换成大自然的声音啊，你尝试一下，相信会对你起床非常的有好处的。嗯，当然了，在微信平台上啊，还有朋友，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哎，董真，你最忍受不了的是什么？如果说我最忍受不了的呢，那当然就是这个汽油味儿哈，尤其是这个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闻到汽油味儿呢，就会觉得啊，晕车不太舒服。可能很多晕车的朋友和我是一样的感受。好了，我们暂时还是先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好音乐，来自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Show it. 四十分，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越过长堤到新加坡去找你。你看见我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也开开心心从新加坡越过长堤到新山去找你。你看见我也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也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 我的心痛痛痛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加坡流到西山的家里， 老天还在下着雨。 我又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 老天还在下着雨， 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 乐坛两位实力派的合作，周华健、任贤齐，别傻了。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小话题呢，就是你最忍受不了什么。看到很多朋友都是说出了自己最忍受不了的事情啊，比如说有人最忍受不了对方说谎，又或者呢不喜欢这个一些个不太好闻的气味啊。然后呢，看到在微信平台上的轻狂书生啊，也是我的一位老听众了，他说我之前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别人迟到，要是迟到超过五分钟呢，估计我就会走了，然后我也会还其人之道啊，还其人之道，然后也迟到。但是呢现在好多了，因为身边了解我的朋友呢，他们都会准时的到达了。而且还有想说，就是因为想要咱们 MyFam 的这个台历已经是迟到两年了，希望董真能够送给我啊。

该不该早已的结束，是坟墓是归宿，不要走到最后才清楚，为爱而哭不是错误，痛的领悟总有人不会在乎。 来自天王刘德华《归宿》，时间来到了10:09，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邓真。薛之谦的耳熟能详的作品有很多，那其中这首《我知道你都知道》更是广受好评。那歌曲呢，也是表达出了一个男人在新欢旧爱面前的拉扯与无力，而且呢，这个男人始终忘不了旧爱，若隐若现的回想曾经的那个他，面对后来的女人，也只能是摇摆不定的来尝试着去努力维持，从而自我惭愧。那说到爱情当中，其实对于一个对爱情非常的认真的男人来讲，把感情投入进去却又难以自拔，那这种无力也只能够把它整理成一首歌，靠歌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薛之谦，我知道你都知道。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叫有人祝福，巷口有人哭，是不是感情就该有个胜负？你用浓妆来保护，想开口却忍住，我已没了退路，你却认输。我知道，你全都知道，保持沉默，你不想太计较，你看着我，就一个微笑，让借口变成

守着你直到至今的永恒。 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是我唯一的爱，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只为你存在？ Hey, you are, 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未来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啊。那在12月26号呢，由刘镇伟执导，然后汇集了何炅、钟欣桐、蔡卓妍领衔主演，还有马丽、杜海涛等联合主演的无厘头爆笑喜剧电影《仙球大战》也是曝光了一组恶搞版的海报。那从这次发布的海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何炅的在里面的造型呢是非常的百变，而 Twins 的夸张的表情也是十分的抢眼，整部影片的无厘头的风格也是一览无余。而这部影片呢也将会在2017年2月14号情人节全国上映，所以到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带另一半啊不知道看什么电影比较好，不妨会选择一下《仙球大战》。继续听歌，来自王心凌《月光》。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感觉你在身旁。

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消息啊，那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中超。虽然现在中超比赛是停止了，但是其实各大俱乐部的竞争还是存在的。比如说最近呢，就有北京国安的神秘买家遭到了曝光。那随着北京中赫以35.5亿的资金购入国安俱乐部64%的股权，那这样呢，也是就是意味着国安真正的金主也是正式到位。而这一次北京国安之所以要寻求增资扩股，其实就是为了引进新的资本来对抗恒大还有上港及苏宁等队的烧钱。那如今呢，和中赫即将牵手，北京国安真的要改变以往给人那种说大话使小钱的作风吗？那是期待在新的一年，因为新的金主的加入，能够让北京国安在中超大有作为。这曲好音乐来自陈小春，乱世巨星。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 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 FM。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就连漫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 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今天上榜的曲目是来自于伊能静、秦昊带来的《对先生、对小姐》。说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伊能静和她的老公啊秦昊在去年共同演唱并且是推出的作品。而歌曲呢，也是告诉每一位还在单身的男女，在完善自己的每一天的时候呢，也一定会有一位对先生或者是对小姐在逐渐的靠近你。那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更要祝福即将迈进婚礼的新人终成美眷。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听伊能静、秦昊《对先生、对小姐》。那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Hey Mr. Right， 你怎么现在才来？我等得好不耐烦，虽然说不早也不晚都是命，但我总是睡前祈祷醒来期待，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车。 像被人围起来，就特别放不开，都在期待角色要换，给委屈了人才。别期待伤人的话变得柔软，也别揭穿剧透的电影不好看，隔墙有只耳朵嘲笑你多难过，你越反驳越像示弱，请别再招惹我。我可以为我们的散承担一半，可我偏要摧毁所有的好感，看上去能孤独得很圆满。我做作的表情让自己很难看，可感情这玩意儿怎么计算，别两难。有几句新鲜感，又有多难掩饰掉全城的伤感。我毁了艘小船，逼我们隔着岸，冷眼旁观最后一段对白还有点烂。你可散不用承担，是我投入到一半感到不安，好过未来一点一点纠缠。我帮你摘下的那颗廉价指环，想赠品服从万人群涣散，心很酸。渐渐举杯离散，为何亏欠的人特别勇敢？我撑到你的恨开始无限扩散，该流的泪才刚刚流。 薛之谦的新歌《一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曾经在影视剧方面发展非常好的陈浩民呢，其实在2004年他也是推出了个人的全新专辑，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也是一改戏剧当中很经典的形象，是化身为了情歌小王子，用他非常诚恳而又独特的磁性嗓音，展现出了他内心最深情的一面。陈浩民，爱海滔滔。

那将要见底的杯，总是它一回一回填满。他们小小的恩爱，其实我曾经在心里千山万盼，但在你身上，我不敢勉强。什么时候开始一点点寻常的嘘寒问暖，竟然变得如此稀罕？当初我对爱情的想象，如今全都走了样。等到回头发现再没有可以相爱的力量，我们能用什么去换？就算站在世界的顶端，也没有人陪伴又怎样？我用着羡慕眼光看着他，轻轻将外衣披在他肩上，那将要见底的杯总是他一回一回填满。他们小小的恩爱，其实我曾经在心里千山万盼，但在你身上，我不敢勉强。什么时候开始一点点寻常的嘘寒问暖，竟然变得如此稀罕？当初我对爱情的想象，如今全都走了。 张宇走样，时间来到了11:11，正在收听的是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陈慧琳在娱乐圈当中的形象呢，一直是非常的健康，而且她有个称号叫做四零艺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那这个四零呢，其实就包括她零绯闻、零走光、零是非、零结党的好形象。而她的家世也是非常的好，再加上人长得漂亮，爱情婚姻是美满幸福，也是被很多人称之为是人生真正的赢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听陈慧琳 花花宇宙。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Music 40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我是 David 陶喆。

满活力的歌曲，来自 Moon5 带来的 Moves Like Jagger。 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现在距离2017年的到来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啊，那各大卫视的跨年夜的竞争也是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比如说北京卫视2017年的跨年环球歌会，那除了云集国内外大咖之外，其实这一次他们的演唱会呢还是主打北京特色，而一票京籍艺人呢也是聚首，让歌会是充满京味儿。在昨天呢，一组大张伟与关晓彤同台互动的照片也是率先曝光，那两位人气爆棚的京味儿鲜肉搭档也是让现场效果不断。所以喜欢这种感觉这种风格的演唱会的朋友呢，一定要关注到12月31号晚上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继续听歌，来自萧亚轩，劫后余生。

长，是现实太多僵硬。你留的雨是天生的命运，不是我不肯低头，是眼泪让人刺痛。忘记吧，若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一个人的心只能烧出一个命，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一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一夜下着雨，想起你。 人生奇兄弟，欢迎回到 Miss Forty， 我是董真。说到十年浮夸，还有富士山下啊，都是这个陈奕迅的经典歌曲，而且他的很多歌曲的传唱度之高也是无人能比。其实不少人喜欢陈奕迅，其实更多的就是因为能够从他的歌声当中听到属于自己的故事，或者是看到自己。那在之前陈奕迅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他也是宣布说可能会自己休息2到3年左右，会专心的创

的宇宙的下地球上，无论我们的肤色都在一个太阳下，好多好多年来一直都受了不少苦，怎么今天还没有找到达成的路？无论是国家，不是朋友，还是家里面，他们之间都需要团结。在这一天，我们都需要。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冷静，别再伤人心？我们能不能想真把世界搞好？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冷静，别再伤人心？我们能不能想真把世界搞好？大的宇宙的小地球上，无论我们的想法，其实我们都一样。Yeah, 好多好多年来，一直都是顾着自己。Yeah, 怎么今天还不懂要从人类而起？无论是国家，还是朋友，还是家里面，他们之间都需要团结。在这一天，我们都需要。我们能不能 别吵别闹，冷静，别再伤人心？我们能不能想真把世界搞好？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冷静，别再伤人心？我们能不能想真把世界搞好？我们能不能有一天没有战争，有一天没有伤痕，有一天没有仇恨，痛得那么深。我说，如果我们想看见，我们一定能实现，只需要一点时间，真正去改变。 我们能不能 别吵别闹，冷静，别再伤人心？我们能不能想真把世界搞好？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 一首来自方大同，我们能不能？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一直备受外界关注的悬疑电影《嫌疑人 X 的现身》，昨天也是首次发布了海报及预告片，正式定档在2017年4月1号正式上映。而说到这部悬疑推理电影呢，也是苏有朋导演继《左耳》之后的第二部全新的作品。那该片呢，自今年9月杀青以来，也是一直深藏不露。那之前呢，也是看到一段采访啊，就问到了说苏有朋为什么要指导这部影片？那他就说了，就是因为被故事当中的情与理的抉择和人性的难题所打动。我相信很多人其实也会在生活当中会被情与理很难抉择，所以我相信如果你看了这部电影，应该会更有感悟。那这部电影呢，也将会在明年的4月1号与观众见面。那喜欢悬疑、喜欢惊悚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继续听歌，来自吉克隽逸，我是女王。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来自曲婉婷《爱的海洋》。时间来到了12:12，正在收听的是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之前来自汪峰的跨年度双 CD 巨作《生无所求》当中的第二主打歌《向阳花》的正式版 MV， 也是在经过紧张的拍摄和剪辑当中，终于和歌迷见面。那说到这首歌曲呢，其实原本是汪峰专门为他的女儿来创作，并且他也是希望女儿长大之后能够听懂。但是呢，出人意料的是，在专辑面世之前，这首歌曲却被电影《大追捕》所选中，成为了片中的主题曲。同时这首歌呢，也是汪峰新专辑中的《地心》成为热播剧《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之后，汪峰的最新作品与超强影视剧的又一次亲密接触。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赶快来听一下汪峰《向阳花》。 突然有一天你就来了，来到这悲伤的大地，从此你将注定了孤独，虽然这世界是那么繁华，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能够，希望你是那纯洁的向阳花，在这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坚强的灿烂的绽放。有一天你会感到迷茫，如同我经历的那样，不要难过也不要迷茫，曲折的生命才有。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能够，你要成为那美丽的向阳花，在铺满霜冻的凄风苦雨中，坚韧的辉煌的绽放。如果你可以，

天就等在下一个路口，再远的风景啊，我们会到达。想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吧，还是好好珍惜现在吧。 启程，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近代女星励志新传集《那年花开月正圆》目前呢正在紧张的拍摄当中，那其中导演丁黑，然后主演孙俪以及特别主演何润东呢，三人在片场的合影爆出之后，也是引发了大家集体的回忆杀。因为呢这三人之前在《玉观音》当中也是合作过啊，距离上一次的合作已经是长达了14年之久，所以这一次呢很多人也是非常期待他们三个人的一起合作。那据了解呢，何润东也是在影片当中是特别演出来加盟，将会与孙俪饰演的周莹上演一段啊这个花开月圆的暖心故事。那说到2003年呢，他们二人也是因为合演这个《玉观音》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如今默契的老友在剧中再次相逢，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也是令人期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同样也要听一首充满回忆杀的歌曲，来自黄晓明、邓超，《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笑声 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 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 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伤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伤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这首《光阴的故事》相信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时间来到了12:32，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大张伟与他的经纪人的恋情呢，一直以来都是扑朔迷离。而在上周的某档综艺节目当中啊，那王自健和张大大呢，也是接连的暗示大张伟，使得大张伟呢，也是回应了有关其他和身边工作人员谈恋爱的传闻。那他对此呢，也是说到了说啊，我觉得自己喜欢就要在一起，这很正常啊。那和身边的人在一起，顶多就是工作没了。那工作没了呢，还能找下一个。幸福的感觉如果没了，你怎么找？疑似呢，这样的一个话那也是肯定了他与经纪人助理的恋情。那其实我个人呢还是挺欣赏大张伟这样很直率的性格，因为对于爱情真的就是这样，当你不珍惜错过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爱就是要勇敢的大声的说出来，我相信这也是每个人所期待所向往的爱情。有请李健，向往。

化肿瘤，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地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孤不孤独，都别在乎，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的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 经典歌曲陈晓东比我幸福，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相信很多人的朋友圈呢，最近都被一部网剧刷屏了啊，还有不少人呢可能会为他掏腰包是买了会员。说到这儿，相信很多朋友应该知道了我说的是哪部剧啊，它就是由侯鸿亮团队打造的剧版《鬼吹灯之精绝古城》。而这部剧在腾讯视频上上线之后呢，一周的点击量也是突破了6亿大关，而在豆瓣的评分呢，我看了一眼啊，也是高达了8.6分。那在原定于昨天啊登陆东方卫视的这部剧呢，却突然宣布是暂缓开播，所以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伤心，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太想购买会员，就想在电视剧上了能够来看到这部剧啊，但是很遗憾啊，在昨天并没有正式开播。那同时呢，这个剧方呢也是没有透露具体的原因，所以也是引发了不少观众的猜测。比如说有人在猜测啦，可能是跟剧中的一些敏感内容有关，所以电视台没让播。那现在呢，这个该剧的总编剧就出来说了啊，这个电视台播的《精绝古城》的开头说的是主角已经是进入到科考队，而科考这个行为本身是合法的，而且很多情节原著是可以自圆其说的，那电视剧解释起来呢也毫不费力啊，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剧情呢是没有影响到电视台播出。看来呢，如果你想从电视上来收看这部剧还要再等一等，不过也有一个捷径啊，就是咱们大方一点大气一点，如果你真的很想看，还是赶快掏腰包花个钱去充个会员，这样呢你就可以一睹为快了。继续好音乐，来自李翊君《星星》。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A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A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去 TACA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索微信号 TACA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A 会员，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A，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一闪一闪亮晶晶，闪亮晶 经典的，流行的，打开广播，你想听的，你爱听的，都在这里。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MyFM 100.5。 爱的雪花被你冷掉不见，淘汰浪迹是你给我的失恋称谓，你说的我做的原来痛苦不讨厌，被你散着没有怨言，都是我亏欠，淘汰浪背后也被爱写了个缠绵，能不能让我复活最后最后一遍， 你说你 几点，你说了再见却哭花了你美丽的脸，我对你的忽略，你的不快乐从此就提出你面前，都是我不对，爱的雪花被你冷掉不见，淘汰浪迹是你给我的失恋称谓，你说的我脱了缘痛不过考验，被你散着没有怨言，都是我亏欠，淘汰浪背后已被爱写了个缠绵，能不能让我复活最后最后一遍， 你说已经到了终点，爱已消失不见， 罗志祥、淘汰郎。时间来到了12:57，四个小时的 Music 40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有互动环节在等待着你，如果你想要得到礼品呢，就一定记得锁定上午的 Music 40。 那后面的时间依然是交给 Suki 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董真，明天再会。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梦里